以委员长姜日谢为团长的国家紧急防灾委员会代表团15号坐列车离开平壤，前往墨西哥坎昆市参加减少灾害危险世界论坛。